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郑百祥听完了吴长天的话，他一边回避着吴长天的注视，半天没有答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这不是没办法了吗？不是常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吗？为了生存，什么事都得做呀。你自己不保护自己，没人来保护你。我们这些年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可一旦出了一点丑事儿，社会还是不会放过咱们的。再说了，我们也不是有意要弄死谁，可他既然已经死了，你再把他送到医院的太平间，把我们送到公安局去，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无非是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罢了。咱们一起苦干了20年了，就为了这几分钟的良心吗？ 吴长天无言以对。现在这个时候也不是和郑百祥做道德辩论的场合，郑百祥也不是不懂道德，也许谁都一样，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厉害关头，无论什么道德品质，在现实选择的碰撞下都会分崩离析的，谁也逆转不了。吴长天只有不再说话。他跟着郑百祥走到楼后，看着他和李大公把那女孩的尸体拖到游泳池旁边的更衣室里。吴长天跟着他们，双脚尽量避开拖在砖地上的红线一样的血迹，步步触目惊心。在更衣室里，他们用那女孩那身像丧服似的漆黑的衣裙盖住她半裸的身子和脸部，那女孩的脸灰白的像是涂了一层粗糙的蜡，眼睛还半睁着，令人不敢直视。吴长天看着他们用不知从哪儿找来的一条毛毯将那女孩包裹起来，并用粗绳一道一道的捆扎结实，女孩随身的手包鞋子也都捆在里面。吴长天说，应该看看他的包里有没有身份证，以后可以给他家里寄些钱去，他肯定还有父母。 但他们没理他，李大公扛上那被裹严的女孩出去了。郑百祥用拖布擦洗着地上的血迹，一路擦出去。他看了一眼呆立在更衣室门口的吴长天，说了句，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吴长天一句话说不出来，默默地离开更衣室，独自上了楼。他站在没有开灯的卧室里，透过窗纱的缝隙可以看到楼下别墅的后门已经打开了，被一束黄色的街灯照亮的小路上停好了一辆汽车。夜晚的天空辨不出阴晴，星辰依稀，雾气朦胧。李大公吃力地把阿新放进车子的后备箱里，拉着步履蹒跚的艾丽低头钻进了车子。郑百祥没有露面，车无声地开走了，活着的和死去的都带走了。 吴长天这才发觉自己的五十大寿是个没有月亮的黑夜。 楼梯响动，郑百祥上来了，把卧室的吊灯打开。 吴长天第一次注意到这吊灯是如此的刺目，他说了句：“别开灯。”他不想看见郑百祥的面孔，也不想让郑百祥从他紧蹙的额头上看到他此时的心情。他此时最渴望的是躲在暗处，他只想一个人沉默不语的独处。 郑百祥把灯关了，他说：“吴总啊，到书房去喝杯茶压压惊吧。” 吴长天未答可否，但还是走出了卧室，和郑百祥一起下了楼。书房里还有一盏台灯开着，他知道这是一个无法入睡的长夜。他和郑百祥无言相对，在台灯的暗影里坐了半宿，儿子吴晓终于没有回来。幸亏没回来，吴长天不知为什么这一晚怕见任何人的面，尤其是他的善良的儿子。 清晨天快亮的时候，他和郑百祥才分别找了个卧室躺下来休息了片刻。太阳很快出来了，秘书把电话直接打到了他的床头，问他是否还去参加特种材料公司梁总工程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如果去的话需要早些启程，路上车堵得很。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表示要去。放下电话，他起床下楼，无心吃早饭，就叫司机备车。郑百祥也早已经叫好了车子，准备回公司参加预定要开的销售经理季度例会。两个人心照不宣，在这几天内任何计划中的活动都不能缺席，任何常规的会议都必须参加，任何该有的应酬都不宜省略，他们的行为和气色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反常和恍惚。 上午九点整，吴长天按时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到来让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死者生前的亲友同事都深受感动。他以前没有见过死者的亲属，但是家属们不可能不知道整个长天集团的这位领袖，他们连哭声都止住了，簇拥在他的身边，脸上露出了感激和荣耀的表情，向他诉说着死者生前朴素感人的言论和他未能实现的种种愿望。那些言论和愿望大部分反映了死者公而忘私的高风亮节和对企业的一片赤诚。 特种材料公司是个拥有5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公司，来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很多，大家自动让开路，目送着吴长天在材料公司的几位领导和一群治丧人员的前呼后拥下率先走进告别室。吴长天在遗体前默哀良久，他跟这位梁总工程师并不熟悉，只记得曾经听过他的一次汇报，声音相貌都已经印象模糊了。那化了妆的仪容与生前相差几许，更无从判别。吴长天的目光滞留在那张像蜡人一样的面孔上，脑子里的全部空间突然被昨夜死去的那个妓女强行占据。那同样像是涂了蜡的灰白的脸孔，那半开半闭的凝固的双目， 睁大了几倍，在他的眼前顽固地浮现出来，挥之不去。以致他在这位梁总工程师灵前的鞠躬致哀，都恍若是在向那个阿欣叩头谢罪。他的整个身体都禁不住摇晃起来。工作人员见状，及时上来搀住，以为他是心情哀痛所致，连忙扶他离开了遗体，一一和埃利一侧的家属握手慰问。家属们亲眼目睹了大名鼎鼎的吴长天灵前痛悼的真切一幕，无不为之涕零。 吴长天木然地和他们握手，然后走出告别室，在特种材料公司领导的陪送下走向自己的汽车。上车前，他对特材公司的几个头头说，老梁的家属和朋友联名给集团写了信，要求按因公死亡对待，我没有批。因公死亡的条件是有明确规定的，老梁不符合规定的情况，我不好批。但是老梁对你们特材公司是有贡献的，我建议你们在丧葬费和抚恤费的发放上呢，可以参照因公死亡的标准处理，必要的时候集团可以专门下个文给你们，这样你们对其他人呢也好交代。 这番话是他临时决定说出来的，不知为什么他此时突然生出一种特别的慈悲之心。人看见了死亡，常常会得到某种启示。吴长天此时想到的，就是世事的无常。千万别陶醉你现在的实权在握，荣誉加身，有那么多人追随和仰慕，让你一诺千金。这些都不可能永恒存在，一成不变。天地宇宙间一定是日出日落，阴阳互换，盛极而衰的。说不定哪一个黄昏，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想到自己同样终有日落之时，他就禁不住想对所有的人大发慈悲。而今天事业的辉煌，个人权力的巅峰，注定都会化作一片过眼的烟云。 离开了八宝山灵界，吴长天的思绪也慢慢地重返现实。他让司机把车子直接开到位于西城南长街的紫藤庐茶社。还不到中午，茶社里没有一个顾客。在那些用中国古老的漏格花窗隔出的一个个私密的角落里，摆着的都是些近世的灰式的古旧桌椅。每一件旧漆薄亮的家具都像是见证了多少秘而不宣的历史，并且学会了老于世故的沉默。花窗和墙壁上挂着忠孝仁义几个颜体大字，苍劲饱满。吴长天先是坐在忠字之前，等着梅启良的到来，后来又换到了义字之下，占了那张在整个茶社里最不显眼的小桌。如果说在忠字之下与梅启良见面有一种君臣气氛的话，那么义字之下的交谈则显然寓意了朋友间的平等相助。吴长天在那桌前的一张书背椅上正襟危坐，叫了这里特制的招牌茶，一壶极品的洞顶乌龙，慢慢的品啜。他是今天早上动身去八宝山之前打电话约梅启良到这里来的。这幽静无人便于说话的紫藤庐茶社，他们以前曾经来过。 半个多小时以后，时值正午， 梅启良匆匆赶来了，他一脸疑惑。吴长天请茶童添了茶杯和滚水，便表示不需要任何服务了。茶童知趣地退笔下去，梅启良这才迫不及待地开口问道：“哎，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昨天那个受伤的女孩子怎么样了？要不要紧？” 吴长天一点也不回避梅启良的目光，缓缓地说道：“她死了。” 梅启良的瞳孔忽地放大了一下，又慢慢地收缩回去。他吸着气，低声惊讶了一句：“哦，怎么搞的吗？” 吴长天说：“这件事我也没想到，可是事情到了这个样子，有个情况我也只能实话告诉你了。” 梅启良盯着他的嘴，不知道他还要告诉自己什么情况。 吴长天斟酌了一下词句说：“这个女孩是个妓女。” 梅启良脸色变了，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老吴啊，这不是从你们下属单位请来的职工吗？你怎么会找妓女？ 吴长天沉着脸说：“他们是李大公临时找来的。李大公你是知道的，人很忠诚，就是有这些小毛病。” 梅启良气急败坏地说：“你既然知道他有这些毛病，为什么还让他办这种事呢？哎呀，你现在是领导一个十几万人的大公司了，对有些水平不高的老部下，不管他们过去有多大功劳，档次太低的还是要坚决淘汰。” 吴长天用手势压住梅启良的声调说：“这都是以后再说的事了，现在得赶快商量咱们该怎么办。我吴长天是搞企业的，我沾上妓女顶多让社会上的人耻笑一阵，可我不能毁了你老梅呀。你是党政干部，现在又是你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啊，不能出一点毛病。我吴长天呐，不能对不起你梅书记。” 梅启良愣愣的，不知是为自己辩解还是为面子掩饰，说：“哎呀，我没有什么，我又没跟妓女干什么事情， 人也不是我弄死的，我可以说清楚。” 吴长天做出一脸的诚恳和焦灼：“老梅，你这话要是真心的，那我就好办了。可是这种事解释得清吗？啊，你抱着妓女跳舞，眼看着他们几个和妓女拉拉扯扯，直到出了人命，这你都在场，你解释得清吗？这种事啊，新闻舆论最感兴趣，就算是疏通关系不做公开报道，可万一有人捅出一份内参来，就能搞死你，你还能进常委吗？你的市委书记还干得长吗？这毕竟是出了人命啊，是多好的新闻材料啊。我吴长天是个老百姓，中国的传统总归是礼不下庶人，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我不怕。可你老梅呢？啊，你老梅是官儿，是党委书记，当了官就不能沾上这种事。美国人搞性解放几十年了，可是克林顿还是不能出这种事，出了这种事总统就差点都做不成。咱们中国老百姓自己可以乱来，可还是最恨领导干部生活作风有问题。我跟你说呀，这件事要是捅出来，群众准能说你是腐败透顶。 梅启良低下了头，半天不说话， 一开口，语气怨天尤人。哎呀，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 吴长天不去解释了，盯住他问，你昨天回去和什么人说没说这件事？路上和郑百祥的司机说了没有？ 梅启良看了吴长天一眼，没好气儿地说，我说他干什么，又不是什么好事情。 梅启良的表情已经非常恼怒，吴长天便住了嘴，以便给他一个冷静的时间，也给自己一个措辞的片刻。他现在与其说是要设法保护梅启良，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过关。因为尸体已经被李大公送走处理，和艾丽也已达成收买协议。现在他表面上像是在与梅启良通报情况，商量对策，实际上整个事件的走势早在昨天夜里就已经确定，可谓箭已出弦，覆水难收。今天紫藤庐的这场密雾，吴长天虽然以商量分析的口吻作为开始，但是最后所要得到的结果早就没有选择的余地，那就是必须胁迫梅启良与他们冒险同行。尽管刚才他等于把话说得很明了，但是从梅启良的反应上，他目前只想到了这件事对他可能产生的后果，一点也没有往如何遮掩的方面去想。这也难怪，出了人命，如何遮掩呢？谁敢遮掩呢？ 还是梅启良自己承受不住吴长天的沉默，他脸上流着汗，低声说，那你说说这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吧。 吴长天知道要拉梅启良同路，必须把继承的事实说清，于是他说，尸体我们已经处理了，这些妓女啊都是那种到处漂泊的人，丢了也没人会找，和他一起的那个我们已经谈好了，他拿了钱呢会离开北京到别的地方去，换个名字继续干他的生意，在任何城市里他们都是一群历史复杂面目不清的人，而且也不怕他们喝醉了到处乱说，谁都知道这种女人嘴里没有一句真话。 梅启良抬眼看他，就像看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他压着声音说，哎呀，老吴，你怎么糊涂啊，这样不行的，瞒不过去的，你的胆子太大了。 吴长天反而镇定了，他狠狠地说，我这是为了你，梅书记，我不为了你，我干嘛要这样？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在紫藤庐茶社里，吴长天狠狠地对梅启良说：“我这是为了你，梅书记。我不为了你，我干嘛要这样？人又不是我找来的，也不是我弄死的。这件事情没有我任何责任，最多让外界舆论攻击两天，我吴长天还是吴长天。我怕的是啊，你要是真为这件事丢了官，我吴长天就算欠上你的债了，我就欠了你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 梅启良不知是强烈反对还是心里没底，他低声叫道：“可这种事总有一天要瞒不住的，你们这么做性质就变了。” 吴长天想了一下，感到不能再这样一来一往地拉扯下去了。他说：“我告诉你吧，梅书记，我、百祥、大公，我们商量了一个晚上，是为了你才决定这样做的。这件事除了那个活着的女孩之外，只有咱们四个人知道。百祥和大公呢，跟了我20年了。我吴长天对他们，既当作事业上的部下，又当作情义上的兄弟。我对你梅书记也是一样，你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朋友。这么多年看下来了，你老梅对我，还能不相信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梅启良也迫不得已点头说：“你老吴我信得过，百祥我不是最了解，李大公是个缺乏政治头脑的人，又爱喝个酒，喝多了嘴里什么都说。” 吴长天说：“这种事儿啊，他不会胡说的。而且这两个人呢，倒是讲义气，你对他们好，他们会回报，可你要是对他们不仁，他们也会不义。这件事情既然木已成舟，也只能顺水行船了。你要是真把他们送到公安局去，他们能合起来反咬你一口，说是由你策划掩饰灭迹，他们只是被迫行事。到那种时候，谁来证明你呢？” 这当然是一场露骨的恫吓了，只是被吴长天说得比较婉转，又暗合了梅启良此时的担忧，因此听起来竟不觉得冲撞刺耳。梅启良用手绢擦着额上的冷汗，用很不习惯的表情问：“尸体怎么处理的？稳妥不稳妥？” 这已经是一种上路的表态了。吴长天说：“李大公干这种事儿还是稳妥的。梅书记啊，你尽管放心，这件事即使今后捅出来了，我们也会说你完全不知道。今天咱们见面，只有老天爷看见了，你只要一切如常就行了。这一段呢，我们长天集团求你解决什么问题，只要不是违法乱纪，万万不可回避，否则呀，反而显得不正常。” 这个话与其说是一句提醒梅启良如何掩护自己的注意事项， 不如说是暗示长天集团产权界定这件事，要他务必帮忙。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同样带了些威胁的性质。但梅启良对一切都只能点头。他神情黯然地说：“我会处理好的。” 两个人在紫藤庐茶社角落里的那个义字下面分了手。梅启良先走，和来时一样，在门口叫了辆出租车，回党校去了。梅启良一走，吴长天强撑了半天的镇定，他几乎将他的气力消耗殆尽，身上渐渐透出虚弱来。他抖抖地喝干了杯中的残茶，用手持电话叫来了停在附近一条小街上的汽车，直接回了公司。 下午李大公也回来了，吴长天不想听，又不得不听他详细的汇报如何送艾丽回家，如何将阿星的尸体坠上重物，沉在河北省境内一个很深很偏僻的河里。郑百祥也鬼鬼祟祟地走进吴长天的办公室，商量如何向艾丽支付封口的钱。 吴长天说：“不要动公司的钱，30万元的现金提出来不会没有动静，无论用什么名目都得有收支凭证，还能让艾丽签个收条入到账上吗？还是用我自己的钱吧。” 郑百祥说：“哎，我也出一点，我们三个人分摊这笔钱。” 吴长天摇了摇头说：“你的钱你太太看得那么死，别让他再给公安局张扬出一条线索来，还是我出吧。”吴长天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张定期的存单交给了李大公，嘱咐他取出来后亲自交到艾丽的手里。对粗心大意的李大公，他不得不交代得十分详细：“你不要送到他家里去，把他约出来交给他，然后呢，让他赶紧离开北京。” 吴长天一再的嘱咐：“ 以后呢，你就再也不要到他的家里去了。” 李大公拿着那张存单，低头叹气：“哎呀，吴总啊，我们挖的坑，让您拿钱给填上，这让我怎么说呢？就算我吴大公欠您的吧，这辈子我要是还不上，下辈子我一定接着还。” 吴长天沉着脸没有说话。 郑百祥说：“哎，当初要真是像褚时健那样弄个小金库倒方便了，咱们以前哪儿想到能出这种事啊。” 吴长天一点不心疼钱，如果能拿30万块钱摆平此事，还有比这更合算的交易吗？但是他把那张存单交给李大公的时候，心里还是不能自禁的有点酸楚。这是妻子留给吴晓的钱，这些年他是从没用过一分一厘的，妻子九泉之下怎会知道，如今他竟是这样的动用了他的这笔血汗遗产。 在这个没有月光的晚上，林星走出京西别墅，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月光酒吧。吴晓果然已经在那儿了。林星进去的时候，整个酒吧正回响着那首忧伤委婉的《天堂之约》。看来吴晓跟他的乐队也最喜欢这首好听的曲子，早已经不在乎他是否是一支送葬的挽歌。世纪末的年轻人只管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谁有兴趣总去查究每样东西的出处和原意呢？何况是这种主题无定的音乐呢？而且 音乐所产生的反应本来就常常与原意不符，抽去了原意的音乐也许更便于表达那些因人而异的审美含义。林星每次听到这散发着唯美光辉的旋律，就都像是回到了跟吴晓初识的那些日子。可惜他那个时候竟没有意识到被吴晓暗恋和追求是一件多么带劲儿的事儿。 一曲终了，吴晓和他的乐队一起下了台，围坐在台下一位中年男子的身边，恭恭敬敬频频点头地听他高谈阔论。那个人大概就是电视台的编导或制作人吧。看那其貌不扬的家伙被吴晓他们那么虔诚地簇拥着，林星心里真有些愤愤不平。谁让大家都不幸地生在电视霸权主义的时代呢？无论各行各业，见着电视台的人都得俯首称臣，因为电视有权让许多平庸的家伙一举成名，有权让某个艺术门类、某项体育运动以至某件普通商品风靡世界，当然也包括了音乐。 那个电视台的编导发完议论起身要走，几个年轻人连忙热烈地将他送到门外。他们在路过林星身边的时候，林星出声叫了吴晓，吓了吴晓一跳。林星笑着挥挥手，你先去送客人吧。 吴晓送走了那位编导，又反身回来找他。吴晓问，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林星不答，故意反问，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不是给你爸过生日去了吗？ 吴晓如此这般的解释了一通。 林星则撒谎说，哼，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演出了，所以就来这儿坐坐。 吴晓问，为什么我不在这儿你才来坐呀？ 省得你老烦我。吴晓今晚在这儿的演出显然已经结束了。林星说，哎，我肚子有点饿，你能不能陪我去吃宵夜？ 嗯，啊，行。 其实林星并不饿，他只是希望把时间拖晚一点，吴晓大概就不会让他一个人回家，而自己回他爸爸的惊喜别墅了。他们走出了月光，当街打了一辆车，来到了一家做夜间生意很出名的餐厅。林星点了皮蛋粥和几样点心，最近他们的钱有点紧，所以林星留意把钱数控制在100块以内，花100块钱去享受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宵夜的轻松和亲密，这在林星目前的心情上无论再紧也是非常值得的。在这间餐厅里，他们舒舒服服地吃了粥和点心，结账的时候很意外，他们看见了一向久违的刘文庆。 刘文庆喝醉了，不知为什么事与人争执起来，争到后来一帮人打作一团，几个人架着他连踢带踹地扔出了门外。林星和吴晓出了门，还看见他醉得烂泥般地躺在便道上，一脸血污。林星不忍，和吴晓一起架起他，叫出租车送他回家。走到半路才想起，艾丽和阿欣说过，刘文庆和原来住在一起的父母兄嫂因为炒股亏钱的事闹翻了脸，所以早就搬出来了。林星问他现在住哪，刘文庆醉得胡言乱语，话不成句。没办法，林星只得让司机把车开到了静园里，因为他有很多东西还都放在那儿呢， 所以当初搬出来的时候，他和艾丽阿欣说好留了一套大门的钥匙。送到静园里之后，刘文庆一下车就吐了一地，弄得吴晓直骂脏字儿。但是他还是和林星一起吃力地架着断了脊梁似的刘文庆上了楼。林星用钥匙开门，发现门是反锁的，敲了半天里边才有响动。门打开了一条缝，里面像是艾丽的声音。 是谁呀？ 艾丽问得战战兢兢。林星说：“ 是我呀。” 艾丽又问：“ 你是谁呀？” 林星觉得怪怪的，用力推门。 哎呀，连我你都听不出来了，我是林星。 他们进了屋，艾丽惊恐地看了半天，才看出这三个都是熟人。 哎，艾丽，你怎么没出去？还是今天回来的早？ 艾丽吞吞吐吐地说，今天有点不舒服，所以没出去。林星也看出她确实是不舒服了，脸色不好，话也不多。以前艾丽见到吴晓总是比较饶舌，今天却一反常态，连眼神都没和吴晓碰一下。林星让艾丽帮忙把刘文庆脸上的灰土和血迹洗了洗，看他在沙发上躺着呼呼大睡起来，便留给艾丽照顾，自己和吴晓告辞了出来。夜已经很深了，吴晓没提回京西别墅的事，林星也没提，两个人搭上一辆出租车，直接回到了扬州胡同。 回到了家，草草洗漱，上床以后，林星才问起吴晓拍 MTV 的事怎么样了。吴晓累了，所以回答得极其潦草，林星也就没把去见夏碧华的事拿出来细说，两个人就这么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林星恍恍惚惚，总觉得忘了什么事情，直到第三天才想起来，他是把自己的手包丢在静园里了。正好这天上午他要到医院检查，去之前就先拐到了艾丽那儿去找他的手包，艾丽不在。 意外的是，刘文庆居然还没走，而且一改前日的狼狈，突然变得容光焕发。林星进门的时候，他正在屋子里吃苹果，用一只过大的水果刀把果皮削得有条不紊。见到林星，他显得有几分兴奋，因为林星不知道他前日醉酒的丑态，于是把被打改成了打人，向林星大大的吹嘘了一番，以解释自己额头上那块小伤的由来。 林星也懒得揭穿他，只问：“艾丽和阿欣哪儿去了？” 刘文庆答：“哈，他们呢？走了，他们不在北京干了。”“ 啊？到哪儿去了？”“ 嗯，不知道，可能是去南方了吧。南方沿海比这儿开放，钱也好挣啊。” 林星以为他是在开玩笑。“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刘文庆理直气壮地说：“艾丽同意我住在这儿的，就算是帮他们看房子吧，正好我现在呢也没地方住。” 林星皱着眉毛，越听越不对劲儿。“什么？艾丽同意？那我还没同意呢，这是我的房子。” 刘文庆冷笑道：“你不是租给艾丽他们了吗？他们交了一年的租，还没到期呢。我说你学过合同法没有啊？啊，新合同法刚刚公布，要不要我给你买一本啊？” 林星听了愣了好一会儿，才白着眼说：“你是说真的还是逗呢？ 我可没心情跟你斗啊。 刘文庆坐在沙发上吃苹果，很舒适地翘了二郎腿，晃着头说，咱俩现在又没什么关系了，我跟你斗个什么劲儿啊？啊？ 林星在茶几上找到自己的手包，不想再做逗留。刘文庆的腔调让他很是讨厌，他拉开门说，等艾丽阿欣回来，让他们给我打电话。合同里可是有一条，房子不能转租。 刘文庆站起来，一直追到楼梯上，他说，干嘛呀？啊，不至于吧？我这就快发财了，还怕我占你的便宜啊？咱们过去好歹也是朋友一场，你总不能连个空房的门缝都不给留吧？ 林星一路往楼下走，一句话也不答。离开了刘文庆，林星去了医院。不知是因为自己的尿素氮指标又高了，还是因为刚才刘文庆的那些话，他一路上感到很恶心。在医院的卫生间里，他吐了半天，却没有吐出多少东西。检查之后，有两位医生，其中一位还是主任，一脸严肃地出来找他谈话。医生还没有开口，林星就隐隐预感到不会是什么好的消息。 果然，他被建议将现在每周一次的透析增加到每周三次。医生面无表情，但是很详尽地讲了他的病情和很多医学专业的道理，还讲了不增加透析的后果。虽然现在医院都在想方设法的创收盈利，但是从医生们的表情上，林星相信他们是真的为他负责。可是林星想的是钱呢，他没有细算，可大概知道要是一周透析三次的话，他和吴晓肯定支付不起。 从医院出来，林星站在街上想叫出租车回家，车来了，他又挥手让他开走。林星想，自己现在绝不是那种可以一抬手就打的的水平了。林星知道吴晓上午有事出去，中午不会回家，但他还是没敢在街上花钱吃午饭。倒了几趟公共汽车回到家里以后，他把剩了多日的一块已经干透了的烙饼用菜汤烩软了，胡乱地吃了，然后他就一心等着吴晓回来。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